出旅行的意义，勉强说出你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，都是你离开的。 成为道理，谁还计较我几两情义道理？ 橡树的绿叶呀、白色的竹篱笆，我想告诉我的他，这里像幅画。去年的圣诞卡，镜子里的胡渣，画面开始没有他。我还在装傻，说好为我泡花茶，学习摆刀叉，学生宿舍空荡荡的家，守着电话却等不到他。心里的雨倾盆而下，也沾不湿他的发。累了，晕开明信片上的牵挂，伤心而来，没有时差。心里的雨倾盆而下，却始终淋不到他。寒风经过院子里的枝桠，也冷却了我手中的鲜花。 橡树的绿叶啊，白色的竹篱笆，想告诉我的他，这里像幅画。去年的圣诞卡，镜子里的胡渣，画面开始没有他，我还在装傻。 断跳的又那么沉重。 Turn on your favorite song。但是说不出口，有没有后悔，还是只有我。 Turn on the radio， 轻松也不会有沉重的枷锁。Turn off your favorite song， Just like there's nothing wrong。时候，但是说不出口，有没有后悔，还是只有我。 你有没有爱过我，有没有想时候，但是说不出口，有没有，有没有，有没有，有没有，有没有，有没有，有没有， 代替我的歉意，总是望着我，小心翼翼，顺着我呼吸，而我竟然理所当然，让你精疲力尽。 You are my superwoman，

小巧还是呆呆的听着小溪话啦啦。